路加福音20:19-26，在教会新约圣经113页，请你打开，由我来读上帝的话语。我读的是何修本的版本，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他们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语上抓把柄，好把他交给总督处理。奸细或间谍就问耶稣说，老师，夫子，我们知道你所讲的教的都很正确，也不看人的面子，总是诚诚实实传讲上帝的道，我们纳税给凯撒合不合法，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名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对他们说，这样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无法当着百姓在他的话语上抓到把柄，又因为他的对答而惊讶，就闭口不言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儿子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那颗合一的心，就是可以在他的话语之前闭口不言，赞叹他话语的心。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合一的宣讲他的话语，听得到他的话语，也有合一的回应，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此行。我祷告侍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在圣殿里对百姓说了那个葡萄园的比喻之后，文士和祭司长看得出来，这比喻其实是指着，或直接翻译针对他们说的。他们听得出来，耶稣影射他们就是杀原主的独生爱子的人。当然，我们也听得出来，耶稣虽然是他是说比喻，但是他说话其实非常的直接，他直接指控文士和祭司长就是要杀他的凶手。你说话会这么直接，这么直接给人难堪，不给人面子吗？我们通常不会这么直接对人说话。也许耶稣他知道他自己时间不多了，说话的机会不多了，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就口无遮拦。但是其实你想，这不是耶稣那天才这样讲话，他什么时候怕给人难堪过了？这好像不是他的问题。耶稣他从来不回避影射人，虽然人不见得都听得懂，那天他们听得懂。耶稣时常说话，按照我们现代人现代基督徒的标准，说话很伤人。有一次还记得有人抱怨对他说，夫子，老师，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羞辱了，把我们糟蹋了。所以耶稣回答说，哦，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No， 基本上他说很好，你听得没错，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继续伤害。我相信确实那个律法师也很受伤，然后呢，然后很受伤的人，要不是悔改，要不是就想杀耶稣。文士和祭司长那天认知耶稣说的正中他们的要害，其实你可以说对他们直接人身攻击，就是你们要下手杀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不应该奇怪那些人主观来说确实会觉得自己很受伤，但问题不是他们很受伤，而是被耶稣说中要害之后你如何回应。被耶稣影射的人总是有两个选项，第一，放弃谋杀上帝儿子的意念，趁机认罪悔改，信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或第二，认定你怎么能这么说？你伤害我们，心反而更加的刚硬，更坚决的要杀耶稣。文士和祭司长当时就想要下手拿耶稣。当然这个反应就印证了耶稣的比喻，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证明耶稣指他们说的是真的。 我想今天多花一点时间思考他们这种坚持犯罪的心态，因为你我往往也不自觉地拥有同样的心态。文士和祭司长那天面对一个抉择，《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卢易斯说，这个抉择是一种三重困境 （trilemma）。有史以来，每一个面对耶稣的人，不管你是亲自亲眼见过耶稣，还是你听过耶稣，还是你在圣经中读到耶稣，像我们，都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认定那个宣告自己就是上帝儿子的耶稣是疯子还是骗子，还是认他为你的主子。文士和祭司长都听得懂耶稣说他就是那个独生爱子，从上面差来，从父那里来的。他们就必须决定这个人他到底是疯子还是骗子，还是他们的主。这三个选项只能选一个。当然我们你还有另外一个选项，你可以否认耶稣其实不是真人，他只是虚构的人物。虚构的人物是骗子或疯子都无所谓，你当然也不可能认一个虚构的人物为你的主子。但是文士和祭司长和所有相信耶稣真实存在的人，包括你我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个选项。我们面对那个三重困境 trilemma， 耶稣站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比喻，他们不能够否认耶稣的存在。耶稣对他们来说不是虚构人物，而是活生生的威胁，而且他显然不是一个疯子疯人疯语，他们听得懂他说的比喻。耶稣显然也不是骗子，对他们来说，因为耶稣指他们说的话他们知道是真的，没有骗他们，只不过他们也没有认耶稣为主，这至少显示他们有某种的认知上的错乱。他们不只听过耶稣说话，也看过耶稣做事，他们就算不信耶稣，也应该信耶稣的工作。然而尽管他们的心智不能够否认耶稣，他们却决志要毁灭耶稣。你仔细想，你知道这个是最奇怪，其实也是最常见的现象。我们不也一样？你我的脑筋都可以做出最合理的结论，但是我们的作为往往毫无道理，说不通。或许我们短视，就像文士和祭司长那样短视，我们只聚焦在我们眼前的利益，但是就无视于自己长久的益处。他们听得懂耶稣的比喻之后，应该做出合理的结论，就是放下屠刀立地不要杀上帝的儿子。但他们实际所做出的结果却是动手钉他十字架。而我们呢，我们比他们聪明，我们比他更有理，我们不会做出同样的结论，同样的行为。但是弟兄姐妹，若非上帝的恩典约束我们，除非有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智和意志，你确定你不会像文士和祭司长那样杀上帝儿子？保罗后来说，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你仔细想，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借口说自己不知道？上帝的儿子自己亲自告诉他们，他们无可推诿，不是他们无知，而是上帝宽容，算他们无罪。所以除非上帝施恩，罪人你我最终总是会做出最无理、最坏、最不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决定，做最糟糕的事。他们决意要杀耶稣，只是惧怕百姓不敢下手，于是他们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这是何秀芬的版本，奸细。孩子，你知道奸细什么意思？间谍好了，间谍。马可说，这些间谍、探子、奸细是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这个细节其实很有趣，路加没有提到这个细节， 因为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通常不同党，法利赛人他们的信仰保守，他们的政治立场绝对反对罗马统治，西律党的人是当权的人，他们大概没有什么信仰可言的，他们的政治立场就是向罗马政权靠拢。这两种人能够同工也算是奇迹了，若非上帝感动他们，还真不可能搅和在一起。你要叫你的仇敌合作，你就给他们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人就是耶稣。他们装作好人，或直接翻译就是虚伪诚心，假装公义，为要在耶稣的话上抓到把柄，好把他交给总督或巡抚处置。这个总督指的就是比拉多。犹太人没有权柄治死耶稣，所以他们必须借刀杀人。这就暗示当时耶路撒冷的政治生态错综复杂，危机四伏。你只要说错一句话，你得罪一个人，惹错一个人，你就会为自己引来杀机。先西就问耶稣，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讲的所教的都很正确，你也不看人的面子，而且你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耶稣他自己曾经说，如果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宗对待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人说你好话就证明你是假先知。假先知讨好人，而假先知有祸了。奸细那天虽然虚情假意，但是他们却说真话。耶稣教导正确，耶稣直接翻译就是不选择人的面，就是他不会看什么人才说什么话。耶稣也忠实的传上帝的道，不像许多人，保罗后来说为利益混淆上帝的道，或贩卖上帝的道。你好奇那些奸细那些奸敌是否知道他们其实对耶稣说真话，还是无所谓，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事实。事实是耶稣确实是真先知，讽刺的是当人们说真先知好的时候，那个真先知确实就有祸了。他们说耶稣好之后，就问他说，我们纳税给凯撒合法不合法，或可以不可以。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这问题你知道并不单纯。按照谁的律法可以不可以，合法或不合法，谁说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马太记录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来试探我。 So yeah， 他当然看得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耶稣是上帝， right？ 上帝无所不知，他当然看得出人的心意，或恶或善。但我觉得这个解释有点太简单了，因为不要忘记耶稣是上帝，但是他也成了人，而且按照人性他并非无所不知，他有所不知，然而他总是看得出人心里的意念。 Why？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因为他的心智不像我们的心智受到罪的污染，而且没有罪败坏他的分辨能力，像罪败坏我们的分辨能力。他不看人面，他就没有只想听人说自己好的恶习，我们多少都有。喜欢听人说自己好会有代价，就是失去分辨善恶的能力。你喜欢被人奉承，你就等着被人骗。一个人身边有多少 yes man， 就印证他的道德有多败坏。耶稣他身边没有 yes man， 就连他的门徒都不是 yes man。 我好奇他有的时候是不是希望他的门徒多 yes 一点。我们纳税给凯撒合法不合法？凯撒是罗马皇帝，犹太人是否可以纳税给 罗马皇帝，这是一个用心设计的问题，答案也只能二选一，可以或不可以，合法或不合法。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看得出来，没有办法讨好所有的人。耶稣他怎么说，都必然会得罪某些人。你也听得出来，这就是一个要耶稣命的问题。哦，你听得出来吗？你以为你听得出来，因为你听过这个比喻，你听过这个比喻的讲道。但我不确定我们听得出来，因为我不确定，当有人叫你夫子，你说的都很好，你讲的都对，老师，老师，你说的真好。之后你不会说，你问的好，让我来给你解释，可以或不可以。我不确定我们。尤其我们台湾人听人说我们自己好话之后，还能够分别善恶，还能够逃避人设下的陷阱，因为我们台湾有这么多人做老师，哎，每个人都是老师，每个人都想当老师，大家都想被人叫老师老师，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台湾当老师，但是少有人明白晓得老师要受更重的审判。但是耶稣听得出来那些奸细的恶意，他们其实不在乎答案，他们要的只是结局，就是除掉耶稣。如果他们自己敢回答这个问题，法利赛人会怎么说？法利赛人他们会说，不可以纳税给凯撒，因为那就等于默许罗马人来统治他们犹太人。西律党的人则会说，可以可以，因为他们附庸罗马政权就从中取利，但是要是耶稣说可以纳税给罗马人凯撒，就会惹怒犹太的百姓，或许这些百姓就会兴起拿石头砸死耶稣，把他做假先知，或者耶稣会附和犹太百姓的名义说不可以纳税给凯撒，那他会得罪罗马政权。或许总督就会下手捉拿耶稣。总而言之，那些人问了耶稣一个没有好答案的问题，我们会说没有好答案的问题就不是好问题，你也许就不应该问。但是也可能叫提出问题的人自己很得意。就像有的时候在回普里的路上，我也会问小玉，小玉亲爱的，你肚子饿不饿？你想吃辣椒还是吃朝天椒？你想要吃苦还是吃醋？你比较喜欢台风还是飓风，还是台湾龙卷风？我很得意。小玉从来不回答我的问题。他如果回答，其实也不会死；但是如果耶稣回答他们那天的问题，很可能会死。耶稣看得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他说：“人时常忽略的细节，你们在此要注意的细节是，耶稣身上没有银币。一个银币是当时一天的平均工资。”你要换算台币，大概是一天平均工资多少钱？1500块，2000块。有通货膨胀，我有上网去查，现在台湾一天平均工资是46000多块。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我们都很穷，是不是？这教会 OK。耶稣他没有，I don't know，1500块台币，2000块台币，你身上有吗？我猜大多数人也许身上，这不算是很多的钱。耶稣不带钱，有人帮他管钱，谁？他也不要门徒带钱囊，耶稣身上没有钱，他甚至需要从鱼的嘴巴里掏出1块钱付圣殿税。耶稣那天身上没有一个银币，有神学意义，就是他不依赖人，他全然倚靠他的天父。 但是他们有钱。耶稣就问他们，你们钱币上，这个钱币上打的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罗马皇帝。耶稣就对他们说，这样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有不少人认为路加福音20章25节这段经文是新约有关政府和教会关系、政治和信仰关系最重要的教导。也许是，但是我要大家首先注意，耶稣用是的，是的，回答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是的，给凯撒，是的，给上帝。你们在新福学会说什么？是也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习说，是的，是的。牧师，你要吃蛋糕，还是吃布朗尼，还是吃冰淇淋，还是吃披萨？答案，是的，是的，是的，是的。What's going on here? 没有人，今天没有人笑。OK， 你不应该总以为你只有一个选项，不要上当，奸细很诡诈。但是我想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不看人面的耶稣居然给了一个讨好人也讨好上帝的答案。所以他们就无法当着百姓在他话上抓到把柄，又因为他的对答而惊讶，就闭口不言了。所以让我们再仔细检视耶稣的逻辑。耶稣的逻辑是什么？耶稣的逻辑是，既然银币上打着凯撒的形象和他的名号，那么这就是归于凯撒的银币。缴税给凯撒，其实也就不过是物归原主。这是最简单的逻辑 ，right？ 但是我认为耶稣的回答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更深的含义就是，既然你们身上带着凯撒的银币，你们就背负凯撒的形象和名号，表示你们就属于凯撒，归凯撒统治，就理当纳税给凯撒。正如你们身为上帝的子民，你们背负上帝的形象和名号，就理当向上帝献祭。有人用两国论来诠释耶稣在此的教导，就是两个国度，凯撒的国度和上帝的国度，属地的国和属天的国。有些人比较偏好用的是两个主权范畴或主权领域来解释耶稣的教导，政治权柄的范畴和属灵的权柄的范畴，或政治权柄、政府的权柄和教会的权柄。我个人，我其实不是很懂什么两国论或者两个领域，我没有特别的意见，我也没有对你们特别的推荐。我不特别在意你要用两个什么来理解耶稣在路加福音20章25节的教导，我只在乎你们明白，耶稣在此绝非要我们切割忠诚，他不是说我们要一边是凯撒，一边是上帝，一边效忠凯撒，一边效忠上帝。他要求我们要全心效忠上帝，才能够纳税给凯撒。也就是说，与其说有两个主权或两个国度，有天上的王、地上的王、世俗的政权和属灵的权柄，还不如认知只有一个王、只有一个主权、只有一个国度，一切都归属上帝的主权，所有其他的王、其他的王国、其他的政权都附庸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这样子，我们就按照上帝所设立的次序顺服地上的君王，也顺从天上的上帝。认知正因为凯撒和其他任何地上的权柄最终都来自天上，所有的权柄最终都归属上帝，都是上帝赋予人的，所以我们应当顺从凯撒或地上的权柄，或台湾的政府，或美国的政权，就应该缴税、交健保费、付通行费、 遵守交通号志，绑安全带，打疫苗，投票，接受选举的结局，就算不合自己的意思等等。还记得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要求以色列人顺从把他们掳去的巴比伦，保罗要求基督徒，我们熟悉保罗的教导，要顺从掌权的，要为君王和在位的祈求。所以弟兄姐妹，你我的神学应该够好，能够认知顺从地上的政权并不阻碍我们全心全力爱上帝，反而这应该帮助我们在世界的范畴之中，或你要说普遍恩典之中，借着爱邻舍来遵行爱上帝的诫命。许多人在这段经文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和墨水来讨论到底什么是归凯撒的，什么是归上帝的。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实在我个人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讨论什么政治神学，或现在很流行的公共神学。耶稣也没有在此教导所谓的公共神学，他不过教导他在地的儿女，在地上的上帝子民如何向上帝活，为上帝活，就是神学，不外乎就是在基督里倚靠圣灵，在教会之中为上帝而活的学问，就这样。所以你要公共神学，你要公共神学，教会忠实的主日公众敬拜和施行圣礼就是最好的公共神学，这就是基督徒群体面对世界为上帝活的最佳表现。因为这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设立我们公开活出关于上帝知识最好最有效力的典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应该要使用属灵智慧，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智，就是圣灵所制动的分辨能力，还有祷告之心，来参与世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表示我们入世而不属世，这什么意思？这至少表示，只要主还赐给我们一口气活在世上，我们就没有逃离世界的选项。这也表示我们一方面不能够撇弃上帝所设立的凯撒，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妄想要借着凯撒或川普或其他任何人来建立上帝国度。凯撒的归凯撒，不是因为凯撒个人值得尊重，世界的凯撒往往不配，不值得我们尊重，但是因为凯撒有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所以我们尊重凯撒，纳税给凯撒。英文是 honor the office, not the person who holds the office。 大概意思就是你需要属灵智慧，尊重掌权人的职分，但你不见得尊重掌权的人。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不表示耶稣他认同凯撒，只有上帝配得我们全心的效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世却不属世，我们的典范是什么？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主，他进入世界，他住在我们中间，他丰丰盛盛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我会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我们确实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属于我们的主。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太满足于留在世界边缘。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总是将我们边缘化，但是我们不应该边缘自我，认知只有我们基督徒才立足在世界的中心。各个他不是边缘，十字架才是核心。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作践自我。我的意思是，教会再软弱，教会再愚昧，再怎么样被世界仇恨，被世人唾弃，他仍然是基督舍己赎回的心腹，是上帝的儿子在地的身体。教会就是上帝他自己设立指向新天新地的指标，他怎么可能不是中心？ 有一位老师曾经呼吁基督徒要勇于留在世界边缘。我现在倒觉得，我们基督徒看自己为边缘人的心态，或许有些悲壮，其实凸显一种向往中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也难怪那些自认活在边缘的人，总是想要发挥影响力，想要与世界对话，深恐人听不到他们在边缘所发出的声音。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评估自己，把自己放逐在边缘？我会说，只要教会忠心忠实的主日公众敬拜，我们就不缺乏最好的公共神学，也不欠缺向世界宣告的声音，就算世界不愿意听。 OK， 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讨论幸福的公共神学。基督徒会时常用今天这段经文，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来讨论政治与信仰，或者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这无可厚非。我们确实今天也不例外，有一些讨论。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是耶稣在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圣殿里面对某一些人说的话，是一个答案，是一个回应，回应要抓他把柄的人。而这是非常精彩的答案，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回应。我们就以为耶稣那天赢了，叫他们哑口无言，他是赢家，全然大胜，没有让他们抓到把柄，凭着这个答案就逃脱了致命的陷阱。但事实是最终也没差，不是吗？没差，再过一天两天他们还是把他杀了。这答案再精彩有什么用？还是也许我们都搞错了，耶稣那天没有得胜，他也不是赢家，他压根子就不想赢。他的答案确实发挥该有的功效，只不过不是我们以为的功效。你看得出来，耶稣其实没有破坏他们的诡计，反而耶稣成全他们的计谋。凯撒的归凯撒，就表示犹太人应该纳税给罗马政权，好叫凯撒有经费派比拉多做总督，军队有钱支付兵丁的薪水，官府有预算买木头做十字架。耶稣说，你们把凯撒的归凯撒，就确保他们顺利的把自己送上十字架。彼得他后来怎么说？耶稣是按照上帝确定的旨意和预知被交与人。凯撒的归凯撒，这句话提醒犹太人，你们要自己买单，雇佣外邦人，杀死自己的王，把上帝的儿子归于上帝。小弟兄姐妹，你看上帝如何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他们？你看上帝儿子如何成就他父确定的旨意？你不应该以为耶稣不知道自己说话确定的后果。耶稣说话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他说的话也总是比我们以为的更有效用。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以为这是关于纳税缴税，其实是关于献祭，上帝的儿子献自己为祭。毕竟你不应该以为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那几个小时在搞公共神学，这不过是最好的神学，就是上帝舍去他自己独生爱子的神学。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有智慧的儿子，也就成了我们的智慧，在世人看为愚拙的，世人撇弃的，世人要边缘化的，成了你拯救人的大能，在世人 看为边缘的，其实正是世界的核心——十字架。愿有耳可听的人都听得懂，就采取合理的行动。就合理的行动，无非是认罪悔改，信你儿子，全心爱你。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